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敢于破格的思维，向来都是成功的设计师和建筑师的重要元素。几十年前的一个划时代设计，到今日仍然可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将这种超越时间、地域、充满魅力的构思放在城市规划之中，或者会令你拜服建筑师传达出来的建筑意。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人口急速增长，城市变得挤拥，环境十分恶劣，加上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摧残了不少欧洲城市。一战之后，建筑师科比尔提出多个规划概念方案，这些方案都围绕着一个看似吊诡的原则，要解决城市挤拥的问题，必须增加城市密度。科比尔认为，如果建造大批低矮的楼房，将会密密麻麻铺满整个城市，令到环境变差，不如将同等数量的人口搬到高层大厦里面，腾出空地，高层大厦之间必须维持一个宽阔的距离，在空出的土地上可以发展绿化地带。科比尔在1922年提出的300万人口现代城市计划，采取了上述的规划概念。他理想中的现代城市以汽车为主导，道路网以棋盘型格局编排，方便汽车行驶，市中心为交通枢纽，并且实行人车分流，城市以功能分区，办公大厦高达60层，全部建筑物采用标准化设计，方便大量兴建。尽管科比尔的意念未能够在当时实践，但他主张的城市根据功能分区、人车分流、建筑向高空发展和标准化设计，都大大影响了日后的城市规划。 除了建筑之外，我们入了去现代建筑的这个范畴之后，很多时候都会跟大家讲一下城市规划。刚刚听一段介绍的时候，讲到科比尔他讲出一个原则，令到我真的都想了很久，究竟他想讲什么呢？就是说要解决城市挤拥的问题，就必须增加城市的密度。哇！呢一句句子听落去咧，就简直系自相矛盾啦。咁啊，又要解决挤拥，又要增加城市密度，咁究竟系点样先做得到咧？咁呢个第一可能要问下科比尔啦。咁啊，但系我依家问佢唔到啦。咁我就唯有问下卡文啦。咁啊，卡文究竟科比尔佢想讲乜嘢嘅咧？ 嗱，其实科比尔呢个规划原则咧，就睇落去好吊诡嘅。其实佢嘅谂法咧，如果讲出嚟又好似好简单嘅，就系佢话咧，如果我哋个城市遍布住一啲低矮嘅屋，咁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咁个城市个密度都好大啦。亦都個空間啊，或者亦都嗰個環境唔會好好啦。 即係可能樓同樓之間嘅 就好密啦， 好密啦。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啲咁嘅低矮嘅樓，即係全部都拆曬， 改為咧起一個即係好高層嘅建築物，咁我哋咧就可以載翻同樣嘅人口啦。我哋喺一個高層高密度嘅建築物裏邊載翻同樣嘅人口，咁但係呢啲高層高密度嘅建築物咧之間嘅間距咧就可以大翻啲好多啦，就唔需要咧即係好似以前嗰啲樓拍樓咁樣起。咁如果咁樣做嘅話咧，個城市嘅環境咧就會好好多啦。 呢個就係科比爾佢提倡嘅其中一個佢嘅諗法啦。咁但係依家去到我哋呢個時代咧，就變咗係兩樣嘢都做曬啦，即係首先就要啲樓起得高，第二就係拍得好密，即係兩樣嘢都要做曬先至擠得落咁大個城市嘅人口。 其實如果你睇翻而家嘅建築條例咧，有少少咧都受到呢樣嘅諗法嘅影響嘅、因為建築條例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控制樓宇同樓宇之間個距離啊。咁以前咧舊嘅建築條例，即係如果用香港嚟講咧，其實就冇控制到呢樣嘢嘅。你買咗笪地，你就可以起到嗰、即係高度嗰個限制咧，咁就完啦。咁所以咧以前嘅舊樓咧，你會見到係樓拍樓嘅。咁但係而家自從咧即係50年代之後，香港改咗建築條例咧，就反而咧注重咗咧去控制建築物同建築物中間個間距，以至咧達到一個要求咧，就話建築咧係可以有良好嘅採光同埋通風嘅。咁呢個咧其實我覺得有啲都係受到呢個諗法嘅影響嘅。 同埋咧，科比爾咧佢所計劃嘅一啲城市嘅規劃咧，譬如一個好出名嘅就係300万人口嘅現代城市啦。咁但係咧，我哋講緊依家香港咁細個地方咧，都已經載咗呢個數字2倍啦。咁所以可能喺成個規劃上面繼續諗下啦，點樣可以唔擠用得嚟，又可以提高個密度啦嚇。咁但係我哋又講翻入翻我哋嘅正題啦，就係、究竟啊科比爾啊呢一位咧現代主義建築嘅大師咧，佢喺城市規劃方面咧有啲咩嘅諗法咧？呢、這個咧亦都係我哋今集嘅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嚟嘅。 其實咧，我哋今集咧都會圍繞住科比爾呢個人物嘅，因為我哋所講嘅現代主義規劃咧，基本上咧就係科比爾一力創造出嚟。甚至乎咧，其實我哋推得開啲咧，所謂現代嘅城市規劃呢個職業啊，其實都係由科比爾創出嚟嘅。因為之前咧，其實就冇一個即係大規模城市規劃呢樣嘢，我哋根本就冇規劃師呢樣嘢嘅。科比爾喺一戰之後咧，佢就見到咧咁多城市喺即係大戰嗰時被摧毀啦，其實係有一個改造嘅需求嘅。而且咧，佢認為改造城市、規劃城市咧係實在太緊要啊，根本就唔應該俾啲普羅百姓去做。佢就覺得咧應該有專業人士去做嘅。咁所謂嘅專業人士咧就係佢自己啦。 我記得之前我哋講芝加哥學派嘅時候都有講過，咁啱芝加哥經歷咗一場大火，令到佢有一個契機可以俾佢重新去規劃同埋重新去建造嗰個城市嘅面貌。咁今次講翻科比爾呢、這個。經過咗世界大戰啦，然之後好多地方包括巴黎啦，咁就被摧毀咗嘅時候，咁而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契機，可以俾一啲現代嘅建築師去諗下，究竟一個現代化嘅城市一個點樣嘅規劃呢？依家我哋去做出嚟會唔會做得到呢？咁我諗呢個亦都係佢哋當事人會諗嘅嘢。 我哋話城市咧，即係話現代城市咧，要規劃之前，我哋要諗一樣嘢就係點解我哋要逼喺城市度居住？咁呢個其實咧就係可能係所有規劃或者嘅問題嘅起點，就係話其實現代主義嘅過程，其實就係一個城市化嘅過程。其實兩樣嘢其實係一個叫共生關係嘅過程。咁就係話咧，我哋嘅法國咧就脱離鄉村搬去城市，同埋喺城市入邊咧先至擁有咧即係所謂工作機會啊種種嘅東西。因為咧現代社會之下咧，大家都已經去咗所謂工廠啊，或者係要喺叫集聚，即係大家要聚埋一齊，你先可以做譬如做生意種種。東西，所以咧，同以前嘅社會唔同，就係話以前社會咧，鄉村咧可以有佢獨特嘅吸引力，定令到啲人可以留喺土地度。但係而家唔得，大家都去咗城市度。所以咧，其實規劃咧，與其係即係有個人諗到啊，我哋規劃，不如調翻轉講係不可能不規劃，就係話去到咁嘅過程咧，這個集聚咧係冇終點，即係佢哋會繼續搬去個城市入邊，最尾咧就會發覺喺咁嘅城市度居住咧係冇效率同埋相當之危險。咁而人類社會面對呢個問題已經面對咗幾十年，即係我哋之前都講，譬如芝加哥或者種種嘅城市，好多災難好多問題已經喺度誕生。所以佢必須要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人口再擠迫落去嘅時候咧，點樣解決咧？咁所以正話都大傑都提過，我譬如有300万城市，就係話哦，當要去到300万，咁我哋又點擺人呢？依、這個其實就係可能喺我哋現代社會發展裏面一個建築最有意義嘅解決嘅一個問題，就係、是、原來咁多人住埋一齊咧，都係可行同埋 work 嘅。好似香港咁，好似可以繼續住多啲都仲得咁啊！ 咁其實300万而家我哋睇落去就好似好少人啦，即係半個香港咁嘅人口。但係你諗翻，即係喺當時即係1920年代咧，即係300万其實全世界唔係好多城市啦，係去到呢個人口嘅。咁所以咧，當時科比爾提出呢個300万人口嘅現代城市計劃咧，其實佢 係好前瞻性嘅，就覺得咧城市可以大成咁嘅，係可以載到咁多嘅人口嘅。咁如果咁多人口住喺城市嘅時候，個規劃應該係點咧？咁 其實到今日嘅歐洲嘅，如果核心城區好多都冇300万嘅，即係真係核心城區冇嘅，即係要計埋側邊嗰啲先有。所以其實300万係非常誇張嘅數字。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築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馮傑。 科比爾呢個300万人口嘅現代城市計劃咧，有幾個好重要嘅特點嘅。呢個幾個特點咧，其實係影響住以後嘅城市規劃嘅。嗱，第一個特點咧就係科比爾咧就好着重呢個交通嘅，而佢所即係預計嘅交通咧，其實咧就即係鐵路同埋汽車。咁你諗翻起當時1920年代，其實就汽車唔係真係咁普及嘅，但係佢就覺得咧汽車咧將會係人類現代生活裏邊咧好重要嘅嘢嚟嘅。咁所以當佢規劃嘅城市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好多嘅空間咧，其實就係做馬路，係俾啲車行嘅，而且咧嗰啲馬路咧全部都係用好方正嘅設計，好似一個棋盤形咧，即係橫橫直直咁樣行嘅。咁你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如果條路拉直曬咧，就即係啲車就容易行咯。咁啊，同歐洲咧嗰個即係一路咧個城市個傳統就好唔同嘅。歐洲嘅城市傳統都係啲彎彎曲曲啊，好細嘅路啊。所以咧，科比爾咧就完全改變咗咧，即係呢個歐洲城市嗰個諗法嘅。 嗯，就係、是、正正就係現代主義裏邊其中一講就係速度啊，即係話咧個現代社會個速度係唔變咗嘅，人嘅移動嘅速度係增加咗，咁因為速度嘅增加咧，先至可能變到更加多嘅嘢可以擺埋一齊。如果人好慢嘅話，你根本移動唔到去嗰個地方。 正因為佢就係覺得咧，即係速度咁緊要，佢就覺得啲人咧係阻住啲車，咁所以咧佢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話人車係應該要分流嘅，地下就應該俾曬啲車行，人咧就應該係用啲架空嘅天橋，咁你喺上層嗰度行就唔好再阻住啲車啦。咁呢個諗法當然我哋而家又真係好常用啦。咁喺當時咧其實佢都受到好多嘅批評嘅，因為啲人就會覺得你好似即係著重架車咧多過著重個人啊。咁而城市嘅最中心個位咧就係一個多層嘅交通樞紐，咁就係啲火車站啊，或者啲公路嘅交匯處嚟嘅。 我哋如果聽落去都會覺得你好似將啲人擺曬喺啲天橋啊上面，好似有好多我哋平時可以做到嘅嘢都做唔到啊。譬如行公園咁冇得行啦，俾啲車行曬。譬如我哋要放狗咁，啲狗係咪全部都係行天橋咧？好似變咗有一啲有好多人平時會做嘅嘢喺呢一個嘅規劃入面做唔到喎。 我諗聽眾咧一定係批評多過贊成嘅，因為其實你諗下，即係今日香港我哋成日都係咁啊嘛。譬如中環已經讓路俾天橋㗎啦，即係我哋由中環行基本上都行天橋，你落地下行全部都係車，或者好多嘅其實大城市中間嘅交通樞紐或者好多條嗰啲多行道，你根本上穿唔到過去，你除非搭車，你冇辦法中間到過得到。譬如你大家深圳知道，中間其實核心地方全部都啲八線啊、十線嘅路係橫貫，咁呢個其實係今時今日大家可能叫身受其害或者有心以為苦嘅啲情況，咁但係當時就唔係嘅，即係當時嘅諗法都係解決城市嘅需求問題啊， 亦都可以反映到咧當時嘅科比爾嘅諗法咧就係、是、即係。著重效率咧多過一切，即係效率係最緊要嘅。嗱，咁除咗佢著重交通之外咧，佢第二個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咧，就係話即係城市咧應該跟功能去分區啊。咁我哋而家咧都好多根據功能咧去規劃我哋嘅土地。咁其實成個諗法咧都係科比爾搞出嚟嘅。咁啊，當時佢喺呢個即係300万人口嘅現代城市裏邊咧，佢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哋城市嘅中心咧就係個交通樞紐啦，圍住呢個交通樞紐咧就係商業區，就係啲辦公大廈。辦公大廈咧就外圍咧就係一啲即係中產家庭嘅住宅，而最外圍即係城市最外圍咧，先至係即係勞工階層嘅住宅。咁啊，將咧即係唔同嘅功能商業啊住宅區咧係完全分開嘅。咁呢個諗法咧亦都係當時咧非常之新穎嘅。咁但係咧呢個亦都令到佢咧受到好多人嘅批評，因為佢將啲人咧根據嘅收入咧分咗佢係應該喺城市嘅邊個地方咧去居住嘅。嗱，咁當然啦，而家嘅現代城市咧好多時都會係咁，你有啲有錢人嘅住宅區，有啲即係比較貧困嘅人嘅住宅區。但係當時嚟講咧，其實歐洲就唔係嘅，好多時都會係混埋一齊嘅。咁但係而家科比爾咧就即係將呢個住宅區咧亦都咁樣分開咗。 最後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我哋睇到即係呢個300万人口嘅現代計劃嘅相咧，你都會見到咧，佢最突出咧就係有好多高層大廈。咁啊，正係咧就實踐咗阿科比爾一開始嗰個原則啊，就係話我哋用高層建築去解決嗰個城市密度嘅問題。咁佢嘅高層建築咧，你會見到其實一式一樣嘅，就係佢第二個諗法咧，就係話我哋可以用一個即係標準化嘅設計，就唔使每棟建築你都再揾個建築師去設計啦。我哋用一個標準化嘅設計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大量生產。咁所以咧，佢嘅辦公大樓咧，全部都係一個60层高嘅高層建築嚟嘅。咁啊，當時嚟講，實在就係即係非常高嘅。你諗翻我哋講美國芝加哥啲摩天大廈都係講緊20层嘅，佢就提議咧，就全部咧，即係嗰啲辦公大廈咧，都係60层高，亦都係標準化嘅設計。 呢一點真係重要啊！即係80年代、90年代都仲久唔久會提，但而家呢個中文字漸漸消失咗嘅就係城中城。即係嗰陣時其實到80、90年代仲講好多，就係話喺城市中心區有一座超高嘅建築物，裏邊咧係所有嘅功能都可以匯聚喺裏邊，咁你啲人咧就可以做曬所有嘅東西，咁咧就用城中城咧呢個諗法去講。咁、後來即係有啲電視劇希望創出新世紀嘅咧，佢都話叫城中城啊、城中村啊，即係佢用咁嘅方法去講呢一種嘅大型嘅規劃。咁而你諗下，當時就係好似好現代新聞，但係諗翻咁樣嘅話咧，其實佢就好似好非人化，即係大家好似都圍埋一齊，好似啲螞蟻啊咁喺啲穴度爬嚟爬去，即係咁樣嘅形式。咁但係當時咧就係咁樣去解決好多問題嘅一種規劃。 咁而科比爾咧，佢甚至係將巴黎咧套咗入去做呢一個嘅規劃嘅一個例子喎，即係佢都係咪有諗過將巴黎係打造成佢心目中嘅呢一個現代城市？ 係啊，佢就曾經咧喺20年代咧就將佢呢個300万人口嘅現代城市計劃话咧套落去巴黎嘅。如果我哋咧而家睇翻咧当日咧即系科比尔嗰啲相啊，或者佢嗰啲模型啊、嗰啲图片咧，你就会发觉咧佢套落去巴黎呢个地方咧，主要咧就系套喺罗浮宫以北成个好大笪嘅地方嗰度。 大笪就香榭丽舍去到巴黎北站咁上下嗰个范围啦，即系嗰 个。系啊，咁啊，佢呢个计划咧就即系佢就跟翻佢之前即系300万人口现代城市嗰个谂法一样啦，即系中间有一个交通枢纽，跟住围住嘅咧就系一啲高层嘅办公大厦。然後最外圍先就係一啲嘅住宅，咁但係成個規劃咧都係咧井井有條嘅，用一個格仔嘅形式咧咁樣去規劃嘅。咁你會見到咧，就同巴黎咧而家咧現有個即係啲嘅城市嘅脈絡咧係完全唔同嘅，而且咧係需要咧即係要剷走曬，即係拆曬咧好多嘅屋咧，先至可以做到呢個計劃嘅。 咁但係呢一個方案最後係冇實行到啦，咁我哋都應該叫做慶幸地冇實行到呢個方案啦，係咪？ 我只能夠再補一啲時代精神咧。會幫大家理解嘅，即係第一樣嘢咧，就係現代係一個大家真係好多時大家覺得係認為理所當然嘅，即係向住現代嘅方向高歌猛進。咁但係其實同一時間咧，喺文化界係好多都對依一方面嘅批評，即係譬如你電影你睇過譬如《大都會》啊，好多對於所謂現代或者未來社會世界嗰種一致啊，完全冇個性嘅恐懼。其實喺當時同代咧，20、30年代好多呢一啲嘅反烏托邦叫做嘅電影或者文學咧，係產生。其實就正正咧，就係對於一種咁樣嘅大量規劃，大家跟住佢走嘅方向咧，有一啲唔同意。咁所以正正就係嗰個現代主義思潮嘅兩面同一時間出現，就係話對於究竟向住一個集體嘅方向行，定係話泯滅咗所有個性，冇乜泯滅咗所有差異，單一化，其實一個問題咧。咁其實正正喺度搖擺。咁所以當然咧，好彩冇做咧。如果係大件事，我哋今日都唔會去巴黎。 我諗阿卓然講得好啱啊，就係佢之前咧都阿卓然提過，就係、話其實最大嘅批評咧，就係話嗰個規劃咧，其實冇乜人性化，嗰啲路啊，嗰啲建築物嗰、那個即係。就是規模啊，咁高層嘅建築咧，其實就同嗰個歐洲文化就好唔夾嘅，甚至咧到今日為止咧，你見到咧喺歐洲咧。即係超高層嘅建築都唔係好多嘅，美國就好多，但係其實歐洲不嬲都唔係即係咁有呢個高層建築嘅文化，咁所以當時啲人就唔係好接受嘅。喺300万人口嘅現代城市計劃嘅中心咧，就係嗰個交通樞紐啦。但係有一樣咧非常有趣嘅設計咧，就係嗰個交通樞紐嗰個屋頂咧，其實係一個機場嚟嘅。咁佢當時就預計咧，除咗咧用汽車之外咧，所謂嘅空中的士，其實即係飛機，就佢叫做空中的士咧，會係未來嘅交通工具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工具嚟嘅。咁所以佢就將嗰個交通樞紐嘅頂咧，就作為一個機場，咁就喺正嗰個城市嘅中心。 非常科幻電影。 非常科幻電影啊！不過咧， 非常直落喎。 啊系啊，不过咧亦都有好多人怀疑佢呢个企图嘅，因为咧当日点解佢会做呢个咁样设计咧？其实都得到咧即系航空公司嘅赞助嘅，咁、所以咧点解佢会即系用一个城市中心最重要嘅位置咧，变成咗一个机场？ 咁科比爾佢就宏圖大志啦，有個咁樣嘅300万人口城市規劃啦。咁究竟佢有冇真係落實得到呢？雖然話巴黎就冇啫，咁但係可能喺世界上面其中一啲角落入面有應用到科比爾佢呢一個嘅計劃呢都唔出奇㗎。咁我哋下一節嘅建築二呢會同大家睇下科比爾嘅呢一個城市規劃究竟有冇真係實行得到啦。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继续我哋建筑二嘅节目啦，咁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讲啊呢个现代主义嘅城市规划。咁我哋除咗讲啊科比尔咧佢自己有一个好宏图大志嘅，希望咧做咗一个300万人嘅城市规划。咁除咗佢自己之外咧，其实佢同佢嘅一啲同期嘅建筑师咧，都有一啲佢哋自己嘅谂法。佢哋仲组织咗一个协会咧，咁就去研究呢一样嘢添。 咁当时嘅即系欧洲嘅建筑师咧，就组成咗一个叫做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啊。如果英文嘅簡寫就係 CIAM， 其實咧就係以科比爾為首嘅。咁呢班嘅建築師咧，佢哋就每一年或者每隔一年咧，就會即係喺歐洲咧唔同嘅地方咧開會。咁主要咧都係探討咧究竟現代建築嗰個方向係點。但係佢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宣言咧，我哋相信咧就係即係背後咧執筆嘅人咧，其實就係阿科比爾。咁佢就係話咧，城市咧其實咧就應該有四樣嘅功能。那個功能咧就係話居住啦、工作啦、休憩啦，同埋交通。咁啊，城市就有四个功能，而佢哋咧就亦都系提倡咧呢四个功能系应该分开嘅。咁亦都其实就同翻咧阿科比尔嗰个即系功能分区咧，其实系有关。咁我哋都相信都系佢谂出嚟噶啦。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第二样嘢提议嘅话咧，就系话多用咧呢个高层建筑，而且呢啲高层建筑咧，即系个间距咧应该即系开翻阔一啲。咁用呢啲高层建筑咧去解决个人口嘅问题，亦都可以确保咧即系城市空间咧又唔会太过挤迫。咁其实呢个理念咧就翻去。我哋即系一开始节目所讲啊，科比尔个理念啦。 咁呢一个嘅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咧，除咗有我哋今集经常会提到嘅Le Corbusier啊、科比尔之外咧，亦都有格罗佩斯啊。咁佢亦都系咧呢一个协会 CIAM 嘅创办人之一嚟嘅。 我就觉得即系科比尔咧，除咗系一个设计嘅大师同埋一个规划大师之外，我觉得佢比起我哋之前讲嘅建筑师多咗样嘢，就系佢个行政能力真系相当强，同埋即系佢能够将佢个意念咧用咁嘅方式推动咧，系非常之厉害嘅一个人。 不过我哋知道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呢个协会咧佢又开始停止咗，会唔会系因为入面太多呢一啲？勁人即係佢哋帶 批評聲音太多， 同埋佢哋自己各人諗嘅嘢咧，開始會有啲唔同。始終大家都有自己嘅一套理念。 其實呢個協會咧發生咗兩次好有趣嘅事，第一次咧就係話佢1933年個會議咧，原本係諗住喺莫斯科舉行嘅。咁點解後屘唔喺莫斯科搞呢？其實就同我哋幾集之前咧講構成主義嗰個歷史有關嘅。構成主義點解喺蘇聯完結呢？就係因為當時咧有一個比賽咧，就係設計呢個蘇維埃宮啊。咁嗰個設計咧，其實咧阿科比爾都有參加嘅，咁其他嗰啲歐洲即係出名嘅建築師都有參加，咁佢哋當然就會用一個現代主義嘅建築去參賽啦。咁但係起料咧，最尾阿史太林咧就揀咗一個即係復古嘅建築風格嘅方案，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咧，莫斯科咧已經背棄咗佢哋個現代思潮嘅諗法啦，咁就決定咧就唔喺嗰度開會。最後 CIAM 點解會完咧？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因為入邊即係咁多大佬咧就係唔同嘅諗法啦，亦都有啲人話咧因為阿科比爾咧就唔滿意咧會議嘅語言咧越嚟越多用英文，因為佢唔係講英文噶嘛。咁有啲人就話咁樣嘅原因咧，佢就憤而咧就離開咗呢個會啦。 即係調翻轉再諗就係喺呢個協會喺度嘅時候咧，其實就係現代主義嘅高峰期。其實佢呢個會嘅終結咧，其實正正就係可能大家對呢一種風格可能太多啦、太普遍咧，亦開始覺得悶啊，或者開始種種唔同嘅聲音出嚟嘅時候，正正就係佢嘅終結嘅時候。咁所以都代表住一個時代啊嚇。 嗱，但係現代主義嘅建築風格咧就唔係真係即係咁快就終結嘅。不過咧，即係科比爾嗰個規劃 概念咧，就似乎喺歐洲咧就唔係太受歡迎嘅。科比爾咧喺兩次大戰中間咧，其實佢就即係提議咗好多嘅呢啲規劃概念，就唔單止係頭先我哋所講嘅300万人口嗰一個，其實好多嘅。不過咧，佢全部都冇辦法實行出嚟，直至咧去到50年代咧，佢就離開咗歐洲，喺印度咧反而有機會做出嚟，因為當時印度咧喺昌迪加爾呢個地方咧想建造一個新嘅省嘅首府，咁就請咗阿科比爾去做呢個規劃嘅。 係啊，必須要有個新嘅省首府啊？點解？因為咧，昌迪加爾咧就係所謂印巴分治嘅後遺症嚟嘅，即係昌迪加爾就係印同巴基斯坦，因為即係各自獨立啦，昌迪加爾就變咗一分為二，咁所以原本嘅首府咧就係歸咗巴基斯坦嗰邊，咁所以冇辦法，印度呢邊必須要有一個新嘅即係行政嘅功能嘅中心喺度，即係從頭做起咧，正正就合呢個科比爾嘅諗法，咦，有得規劃咯喎！ 係啊，所以即係都需要一啲嘅歷史因素咧，先至有個機會可以從頭可以規劃一個城市。咁但係當然啦，符合翻國情嘅話咧，就冇辦法喺呢個即係印度咧起科比爾所講嗰啲高層建築嘅。咁所以結果咧，其實都做唔到佢300万人口個諗法，反而咧佢就喺昌迪加爾嗰度咧做一個咧非常之工整嘅一個規劃，即係跟翻佢之前嗰啲諗法咧，就係一個好似棋盤型嘅規劃啦。然後咧就喺即係一個棋盤型嘅規劃外邊咧，先至加一個政府嘅總部嘅。咁但係政府總部嗰幾個建築咧，就成為即係現代建築嘅都係一個經典嚟嘅，因為都係設計得非常之靚嘅。 咁佢係咪都有應用到佢自己所講話，將唔同嘅社區入面嘅功能都分區擺喺呢一個昌迪加爾入面？ 嗱，喺昌迪加爾可能嗰個城市嘅規模咧就做唔到呢個分區，除咗咧嗰個即係政府總部同埋城市嘅其他部分係分開咗出嚟，即係話咧其實我哋簡單嚟講咧就係得兩個區，一個咧就係政府總部，一個咧就係住宅區。咁但係咧頭先所講嘅住宅區咧就用一個好井井有條嘅規劃嘅方法，就用一個棋盤形狀咧將個城市咧就分開咗一格格，每一格咧其實有一個數目嘅，即係個 number 嘅，咁你就用個 number 咧去控制緊嘅城市嘅邊一個地方。 喺呢一點上面咧，我覺得係咁嘅，就係、是、佢雖然分24區好多區，即係可能咧，所以佢哋念念不忘巴黎嘅分區啊，即係話用數字去分區，就將佢巴黎嗰套咧就擺落去啦，即係咁啊，依、這個都可能係咁都唔出奇。 嗱，以數字分區咧之後咧，喺另一個城市咧，巴西利亞咧就更加成為一個好大嘅重點啊！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巴西利亞咧，同頭先昌迪加爾咧有少少類似嘅，就係咧要重新咧建造一個新嘅城市出嚟。因為巴西當時咧即係舊有嘅即係首都咧，其實就喺里約熱內盧嘅。但係咧喺50年代嘅末期咧，巴西政府咧就決定咧即係將首都咧搬過去一個新嘅城市，佢哋即係將個名咧就改做巴西利亞。咁啊，但係呢個規劃咧就當然唔係阿科比爾做嘅，而係咧另外兩位嘅建築師奧斯卡尼馬同埋咧盧西奧科斯塔所規劃出嚟嘅。咁但係咧，佢哋咧都好受到現代主義規劃咧所影響嘅。咁喺城市裏邊咧，巴西利亞嗰個地形咧有少少似我哋九龍嘅，即係平面睇落去好似個倒三角咁嘅。咁所以咧，呢兩位即係規劃師同建築師咧，佢哋做嘅方法咧就係喺呢個三角形嘅地形裏邊咧，開兩條好大嘅軸線，就係一條打橫，一條打直。咁啊，好似就兩條軸線交界咧，就成為一個三角形咁。咁但係呢兩條軸線咧，其中一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其中一條軸線咧就拉咗做一個少少嘅弧度嘅。咁令到咧更加即係好符合嗰個地形啦，咁啊變成就大家可以想象好似一個弧嘅一個彎，再加一條直線喺中間，其實佢就話好似一隻雀咁樣嘅。 係啊，嗱大家咧如果上到去我哋港台嘅網站 rthk.hk 咧，咁我哋亦都上載咗巴西利亞嘅呢個城市規劃嘅一啲圖片，咁有啲鳥瞰圖入面或者一啲平面圖入面啦，咁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咧嗰個城市嘅規劃咧。大概是一個怎樣的模樣，剛剛說有點像隻雀啦，又有少少像飛機啦，有些人說又有感覺是好像一個即是拉了的弓箭啊，各種的形象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力去想一下。這個雖然不是科比爾自己去一手一腳去策劃啦，但是是不是實踐得到他所提倡的那一個城市規劃呢？ 有部分的即是現代主義規劃的概念呢都可以在巴西利亞那裡看到的。例如剛才我們剛才所說的即是兩條軸線是令到個 城市有功能的分區的。譬如我們打直那條軸線其實就是政府建築物的軸線來的，譬如政府總部就在軸線的盡頭，然後軸線的兩邊就是所有的政府不同的部門，然後軸線的尾端呢其實就是軍事用地來的、所以所有即跟政府有關的呢都根據主軸線呢去編排的。 我們話除了我們剛剛講出的加爾啊和巴塞利亞之外，譬如也有譬如澳洲坎培拉都是這些即從頭做起規劃的城市。其實我自己想就是科比其實沒有考慮到一點最重要，就是城市呢其實呢永遠都是人的自然因素而來的，即是他需要在那裡他們必然有個起點。一是由頭規劃而起的城市呢他沒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涌去住，所以咧，我哋话呢啲规划城市咧，佢嘅优势咧就系好靓，因为佢密度好低，因为冇办法，你点去规划一个300万人嘅城市，又系300万人嘅时候，你即刻过嚟咁啊，全部入晒去住咧，其实系唔现实嘅一个情况嚟，除非佢哋系难民或者佢就系政府逼佢去住嘅啫。咁所以其实佢遗忘咗城市一个好基本嘅因素，就系城市必定系一个漸變、修修補補、不斷咁改變嘅一個過程，佢必然係好多因素嘅集合。如果你規劃所有嘅嘢去規劃咧，佢可能係一個行政功能為主嘅嗰啲種城市，先至可以劃分同埋做到一個可能性。 咁所以好多人都話咧，點解即係現代主義嘅規劃咧，好多時都唔能夠喺即係已發展咗嘅國家，譬如啲歐洲啊、美國啊嗰度實行嘅，反而咧喺啲發展中嘅國家咧就多啲機會，因為好多時都會有機會咧重新去規劃一個城市。咁好似巴西利亞裏邊咧，我哋見到即係另一條軸線咧，嗰、那個灣嗰條軸線咧，其實就係住宅區。咁佢就即係實踐咗啊，即係科比爾所講嘅，就係、是、大規模標準化嘅生產，就是、所有嘅即係住宅嘅樓咧，其實都一模一樣嘅。你望落去咧都幾震撼嘅，因為真係好多。因為咁多緣故咧，就用咗我哋頭先所講嘅一個 number 嘅系統啊，即係用一個數字嘅系統咧去叫每一座樓。 咁我哋咧就見到科比爾佢呢個城市規劃咧，就叫做喺巴西利亞都有少少佢嘅形象喺度出咗嚟啦。咁但係我哋又睇翻，其實佢成個嘅諗法，會唔會都係好似頭先阿卓然所講，有啲都係唔係好符合得到人性啦，又或者係喺歷史上面係咪真係可以做得到啦？即係呢一個會唔會係我哋都會話佢嘅一啲設計啊、城市嘅規劃啊，都依然係有啲嘅缺陷喺度呢？ 我諗咧，對於現代主義規劃嘅諗法咧，最大嘅批評咧，其實就係話佢唔夠人性化啦，同埋咧嗰個大量生產咧，其實令到咧即係個城市嗰個景觀咧，所以好悶嘅，就好似我哋即係有時見到每一座嘅公屋都一樣啊，每一個地區都好似一模一樣一樣，咁所以咧呢啲都係即係一般人咧對於現代主義規劃嘅一啲嘅批評嚟。 就算到今日，香港好多屏風樓，大家都唔中意係嘛，重複嘅東西唔中意，但係調翻轉講咧，就係科比裏邊好多嘅 concept 咧，就的確啟迪咗後來令到一啲更加好嘅規劃嘅誕生，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先係真正嘅重要性。我哋必然嘅啦，一個人諗唔曬所有嘢，但係佢嗰個起點或者提出規劃呢一樣嘢本身咧，就已經係劃時代嘅貢獻嚟嘅。 用眼睛傾聽光影流蘇，端端可人嘅香港回憶；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又嚟翻香港咧，同大家讲下一啲香港嘅特色建筑啦。咁我哋香港足迹嘅环节，今次咧带大家去欣赏东华三院文物馆。今日咧，大家如果去广华医院咧，都有机会可以见得到。咁但系当然啦，依家咧广华医院就做紧重建啊，咁大家就未必可以入到去睇。咁但系咧，好似话正正系因为今次重建咧，大家就可以喺远处咧都望得到我哋今集所讲嘅东华三院文物馆。 即系话结讲得啱啊，就系咧平时我哋咧窝打老道去广华医院嘅时候咧，系见唔到嗰个文物馆嘅。咁但系咧，因为最近个重建嘅关系咧，就拆咗佢前面嗰、那个即系医院嗰个旧嘅建筑，咁啊令到咧我哋而家喺远处咧就可以远眺咧成个建筑嘅外貌。咁呢个系好难得嘅，因为咧喺平时咧，其实佢好似沙漠中嘅绿洲咁，系俾好多高楼大厦围住嘅，好难有一个宏观嘅角度咧睇到个建筑物。咁所以而家可能就系呢一年时间咧，系难得嘅机会可以做得到。 其實佢今次已經係第二次嘅重建㗎喇喎，因為佢對上一次嘅重建呢，其實喺50年代嘅時候呢就拆晒呢即係原有嘅古舊嘅建築物，咁剩返呢我哋今日所講嘅呢個即係東華三院嘅博物館。咁今次第二次重建呢就拆咗即係50年代起嗰啲即係醫院嘅部分啦，但係呢個博物館呢仍然都會留低嘅。 50年一遇㗎啫。 係呀，咁而今次講呢個東華三院嘅文物館呢，佢嘅外形呢感覺上呢就係一個非常之中式建築嘅感覺嚟㗎，咁紅磚綠瓦啦。咁但係呢佢嘅建築又好似唔係咁中國傳統喎，都依然係有啲西方嘅元素喺入面，可能都係同當時香港嘅歷史呢都有一啲好大嘅關係。 嗱，呢個博物館呢，如果大家即係有機會睇相或者即係之後重建完可以去睇嘅話呢，你會發覺佢好有趣嘅，因為你一望落去呢佢就非常之中式嘅一個建築物，因為佢係用即係青磚啦，有好多中式嘅即係木雕啦，用即係瓦片嘅屋頂啦，完全呢就即係睇落去就係一個中式建築嘅。但係你留意一啲嘅話呢，你會發覺有樣好有趣嘅地方嘅，就係佢個比例呢同我哋一般見嘅中式建築呢好唔同嘅，就係佢呢係拉長咗好多嘅，佢係一個比較即係拉得長嘅一個建築物。第二呢就係話呢，你見到呢佢其實係有個外廊嘅，咁同我哋一般呢見到嘅中式建築物即係話佢係一係就即係磚牆啦，一係就木牆呢就有啲唔同嘅，佢先係有一個外廊呢先至入去個屋內面嘅。第二呢就係話呢個建築物呢就起喺咗一個即係石級上面嘅，咁有少少似呢即係西方呢我哋做即係聖殿呢個做法啦，就係佢一定係起喺三級嘅石級上面。咁同樣呢個所謂嘅中式建築呢，今次亦都係呢即係起喺個石級上面，咁係好得意嘅。 如果喺建築功能上面嚟講呢，其實都有啲嘢可以講嘅，即係佢睇資料就係話佢係本來嗰個醫院嘅大堂嘅位置嚟㗎，咁1911年左右，即係古仔就大家都可能都聽過，就係話其實最初嘅東華醫院呢就係個中醫嘅醫院嚟，即係當時必定係中國人呢就淨係鍾意中醫。咁但去到1911年前後呢啲時間就幾關鍵嘅，就係話咧，香港政府咧覺得咧，東華醫院必須要有西醫喺裏邊，咁所以咧，其實東華醫院有個好強嘅壓力咧，就必須要中西醫合璧嘅。咁成日去到呢一個前後呢十年咧，就正正就係中醫仍然係主流，但慢慢咧西醫越嚟越被認受嘅一個狀態。咁所以佢起出好中國特色、古色古香係應該，因為佢係一個中醫院，亦都係東華三院嘅傳統。咁但係咧，佢必須要越嚟越多容納嗰個所謂嘅現代嘅東西喺裏邊。咁所以呢個就係正正就係代表住可能就東華三院嗰個轉。節期由中醫院變成一個中西醫合璧嘅一個綜合嘅醫院，即係見到佢嗰個變化。 其實咧睇翻一啲舊嘅相咧，見到廣華醫院咧一開始嘅時候咧，佢有幾座建築物嘅，但係其實全部咧都係用西式嘅設計嘅，就單單咧係呢一座即係以前嘅大堂咧就採用中式嘅，係啦。咁就最得意咧就係話呢個建築物咧，佢嘅正面咧就係完全係中式啦，但係側面咧其實係西式嘅喎。佢側面嗰兩埲牆咧其實就開咗一啲西式嘅窗嘅，好有趣嘅一個中西合璧嘅建築嚟嘅。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嘅新竹角咧，会同大家介绍两位嘅瑞士建筑师啊。咁呢两位建筑师都系可以话系最佳拍档啦。咁啊，因为有好多好出名嘅建筑物咧，都系佢哋两个咧嘅公司咧去负责去设计嘅。咁就包括我哋好熟悉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北京嘅国家体育场啦，亦都即系我哋所讲嘅鸟巢啦。咁啊，除咗呢一个系运动场馆之外咧，另外啊，慕尼克嘅安联球场啊，亦都即系咧拜仁慕尼克呢队足球队。佢嘅主场咧，亦都系呢两位建筑师嘅杰作啊！咁我哋翻翻嚟香港咧，咁香港亦都有佢哋嘅作品喺度嘅，咁就包括有中区警署嘅改造啦，咁同埋咧西九 Empress 嘅博物馆咧，都系佢哋嘅。咁呢两位嘅建筑师咧，就系何索同埋德梅隆啦。关于佢哋嘅事迹咧，不如我哋又请阿 Carmen 同我哋介绍一下。 今日其实我哋所讲咧系一个即系二人嘅组合啊，佢哋系即系成立咗一间公司嘅。咁讲紧嘅就系 Herzog and de Meuron 两位仁兄啦。咁呢两位建筑师咧近年咧就真系十分之多产，我哋就见到真系好多咧非常之著名嘅作品咧系即系近年咧落成嘅。嗱，我自己咧就对于佢哋嘅作品咧，我有一样嘢咧就好欣赏嘅，就系佢哋对于咧即系物料咧个选择，特别系咧建筑物嗰个外墙嗰个物料嘅选择咧，系用咗好多心机嘅。因为佢哋自己嘅设计嘅特色咧，好多时咧嗰个建筑物嘅形体咧都系好简单嘅，譬如可能系一个长方形，系一个方形啊，即系非常之简单嘅。但系咧佢哋就用咗好多心机咧去谂咧嗰个物料 料同埋外墙嘅设计嘅。譬如咧，头先阿杰咧所讲过嘅拜仁慕尼黑嘅主场咧，安联球场咧就系其中一个例子。安联球场咧当日嘅落成咧就系为咗2006年嘅世界杯嘅，咁啊当日都系决赛嗰个 场地 嚟嘅。咁如果大家仲记得当年嗰个世界杯咧，就会有一个好深嘅印象啊。如果球迷嘅话咧，就系咧每一次比赛喺个球场咧，嗰个球场都会转颜色嘅，就系咧个主队系乜嘢嘅颜色咧，佢就将球场咧嘅外墙咧转咗个颜色。譬如个荷兰队作赛咧，我记得当时系成个球场就转咗橙色嘅。 系 啊，咁点解会系咁咧？就是、因为佢用咗一只即系好新嘅物料，咁啊叫做 ETFE 嘅一啲嘅即系塑胶物料，其实就同咧而家我哋喺北京见到水立方咧个物料一样嘅，咁就系一啲塑胶但系充气嘅物料嚟嘅，咁就好透光啦。好堅硬啦，但係亦都好輕嘅。咁佢就研究咗即係點樣用呢啲物料咧，係做咗呢個球場嘅成個外圍嘅。 大家未必有親身去過安聯球場啦，咁但係大家如果真係鍾意睇足球賽事嘅話咧，睇德國波咧，咁都係好有機會可以見得到呢個安聯球場嘅外貌啊。入面嘅先唔好講啦，咁但係喺外面睇落去咧，的確係色彩繽紛、多姿多彩。咁我哋又話其實大家如果對於北京奧運嘅時候嗰、那個鳥巢亦都有印象嘅時候咧，雖然我感覺佢哋即係好明顯唔係用同一種嘅材料，咁但係佢依然係喺燈光效果底下咧，大家可以見到好多唔同嘅變化都出現咗。 係啊，咁佢咧即係對於物料嘅應用咧，喺嚟緊咧即係喺香港嘅兩個即係重要嘅建築物裏邊咧，都係即係好俾心機嘅。譬如咧喺中區警署嘅改建嘅計劃裏邊咧，佢哋除咗負責呢個保育呢個即係中區警署呢個古建築群之外咧，亦都會起兩個新嘅建築嘅，包括咧一個美術館啦，同埋一個表演場地嘅。咁喺呢兩個建築裏邊咧，佢哋亦都咧即係諗咧嗰個外牆咧係用一啲乜嘢比較有意思嘅做法嘅。結果咧佢哋就揀咗咧用鋁咧去做個外牆嘅物質，嗰、那個鋁片咧佢哋就做到咧好似係一格格嘅磚咁樣，就襯翻咧中區警署古建築咧嗰啲外牆嗰啲磚嘅。咁但係咧實際上佢係鋁片嚟嘅，唔係真係磚嘅。咁啊鋁片嘅一個好處咧就係話你可以即係喺度開窿都得啊嘛。咁所以佢咧就會將嗰個磚形嘅鋁片咧，就有啲地方咧就係完全通窿嘅，有啲地方咧就完全密嘅，有啲地方咧就係半通窿半密嘅。咁就可以營造咗個外牆咧就有啲唔同嘅密度嘅一個效果嘅。咁而喺另一個即係重點項目咧，就係我哋西九龍嘅 Empress 廟思林啊，即係個 Empress 博物館裏邊咧，佢哋嘅設計咧亦都係好簡單嘅，個形體好簡單嘅，就係一個咧即係橫向嘅一個好大嘅建築物，上邊咧加一個垂直嘅建築物。睇落去咧就好似一個倒轉嘅 T 字形嘅建築物一樣，咁但係咧呢個建築物嘅特點咧就係話其實佢個外牆咧全部咧都係一個 LED 嘅螢幕嚟嘅，咁即係話成個建築物咧就唔單止係一個博物館嘅建築物，成個建築物嘅外牆咧其實可以係一個螢幕嚟嘅，咁啊用嚟咧可以宣傳究竟即係個博物館係搞緊啲咩活動嘅。 即係 M 家嘅博物館係好期待嘅起好嘅，同埋即係都係西九嗰笪。叫荒地裏面呢，即係可能最先起好嘅其中一座嘅建築物，睇圖呢就真係非常靚，咁期待呢佢起成嘅一日呢都係咁靚。 建築的確係千變萬化，雖然呢我哋話科比爾嘅現代主義規劃唔夠人性化沉悶，但係呢佢紅旗嘅想像接近100年後嘅今日去睇都有科幻同埋超现实嘅感觉，呢一点就不得不令人惊叹佢嘅设计方案。现代主义建筑其实唔单止有科比尔嘅，下一集同大家介绍嘅设计学校，亦都系对建筑界甚至全世界都有划时代嘅影响力。下一集带大家去参观 Bauhaus。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